七童睡了一天，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个梦。梦里的他骑着黑马，身后背着弓箭，正追着前面骑白马的少年。他举起弓箭，正要朝他射去，少年忽然回眸，他从马上滚了下去。少年高兴地跳下马，走到他面前。 让我看看摔死了。 他在天旋地转中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这少年竟与何峰长得一模一样。季童乍然睁眼，茫然地看着上方，他动了动手指，感觉到自己已经醒了过来，随口叫出他的名字。何峰，何峰，你在不在？何峰，何峰一周没有出现。这段时间周星每天接送季童上学，没遇到什么怪异的事儿，也没再见鬼。很快又到了周末，周星从工作室开车过来接他一起回家，车里放着音乐，周星看上去很疲倦，不是很想说话的样子。母女俩一路沉默，忽然季童隐约听到一声 阿芝， 他回头，后座空空，什么也没有。 阿芝， 季童又回头，周星疑神疑鬼地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 没有。 你别瞒着我啊。 真没有。 跟你强调过无数次，就算听见有人叫你也不要回头，尤其是晚上。 我知道。 真没有？ 真的。何峰就这样消失了。季童时常试探性叫两声他的名字，可两个多月过去，他始终没有出现。也许他真的觉得我有些无趣，有些烦。也许他只是把我当作路人，闲来无事，帮了几次而已。明知道不该对一个鬼这么魂牵梦绕，可季童就是控制不住地想起他。看到书会想，路过校医室会想，看到水，看到灯，看到天上的星星。明明他们才见过几次，才说过几句话而已。不会再见到他了。那日季童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恐怖的梦。梦里的他在一群烧焦的尸堆里爬，爬来爬去，却怎么也爬不出去。一醒来，居然看到自己生在半空，脚下是一片陌生的土地。季童灵魂出体了，至于怎么出的，他也不清楚。他有些不适应，又觉得很刺激，不用迈开腿就可以走路，还可以飘在半空，飞来飞去。这是哪儿？季童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在街上乱晃着。一个男鬼见他到处张望着，过来与他搭话。 哎，小姑娘，你要找什么呀？ 狮山公园。 哦，嘿嘿嘿，我知道啊。哎，那还挺远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黄青云。我带你去呗。 看他这副样子就不像什么好鬼。算了，我自己找吧，谢谢你。 哎，你自己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呀？我路熟啊，一会儿就把你带走了啊。 黄青云拉住季童往自己跟前拽。 放开我。 季童要挣脱，黄青云却更紧地扼住他。 哎呀，我带你去，你怕什么呀？ 救命，求求你帮帮我。 季童挣不开，求助路过的鬼，可是没鬼理他。 我又不害你，喊什么嘛、 啊、你放开 我。这是何寻事？我们是朋友，你再不放开，我找他告状。 哪个何巡使啊？ 他 叫何峰。 巡使？就是那个十一殿的巡使啊。你跟他是朋友？这我跟他还是兄弟呢。 季童哪拽得过他，被硬拽着飘起来，忽然看到一个女鬼拦在面前。 你放开他！ 大花， 一边去，少他妈管闲事。 大花可怜巴巴地蹲在地上，与季童对视一眼，灰溜溜地抛下他溜了。 啊，口口声声说下次遇到危险再也不跑了的，果然都是鬼话。上次何巡使为了这丫头大动干戈，想来关系匪浅。 大花虽然跑了，却是跑去搬救兵的。大花一路问过去，没找到何峰，反而碰上孟元了。孟元正困呢，闭眼打着盹，有一句没一句的与他对话。 系统被黄青云色鬼危险就带走了。 说什么呢？系统怎么了？ 被黄青云带走了。 黄青云又是谁？ 色鬼。 然后呢？ 系统死了。